one cursed villain. 好啦，咁啊，继续咧讲今日呢一宗咧奇案啦。咁啊，头先咧就冇认真去描述过咧嗰两个夹啊。咁原来嗰两个夹咧就系一啲红白格仔图案， 红白格仔 格仔图案， 并唔系红白蓝胶袋 夹， 系啦，系夹嚟嘅 皮夹啦，咁样吓，咁就大概系两尺乘一尺嘅大细啦，都唔系好大又唔系好细啦吓。咁就当时咧。有人就話見到咧，其實呢一個皮夾咧，佢未打開嘅時候咧，就喺佢嗰個側邊咧就流咗一啲液體出嚟咧，佢就形容咧好似啲鴉片煙膏啊，即係第一次聽咁樣。 有啲人又似豬油嗰啲。 唔係，我諗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睇過一套電影咧，叫《胭脂扣》啊。 係有。 阿哥哥同埋梅艷芳嘅。 嗯嗯。 啊，即係佢哋當年咧食緊嘅鴉片煙咧，佢叫福壽膏啊。係啦。咁其實就類似咁樣樣，而是液化了、因為其實鴉片煙是可以被液化然後儲存的、液化了之後就會是一種那麼濃深黑深啡色的一種液體樣 是這個很形象化即是幻想到那些血是怎樣凝、即是怎樣結、 但其實原來是血來的那些、 啦 最初以為是鴉片來的 隔了這麼多天所以都已經變色 就是因為最初以為是鴉片因為鴉片也有一種腥味嘛、所以才可能這樣由個女探員去开呀、即如果估到佢係尸体嘅话可能係个男探员去开㗎。 哦咁明白明白明白即係不知道即係。 哎师妹你试下啦你试下面对下呢啲场面啦咁点知一买去仲大镬。 咁我哋其实计一计呢佢死咗几耐呢嗱佢由即係7月6号星期四啦咁佢就有人聽到嗌交啦，咁樣嚇，咁啊可能當晚咧就遇害啊，咁去到禮拜六日咧就俾人哋去處理佢屍體啦，就將佢即係斬開廿幾碌啦，咁然之後咧就去到下一個禮拜四啊，先正式揭發到出嚟，其實 成個星期 死咗一個禮拜嘅咯，已經臭到咩程度？ 加上當時係夏天啦，同埋七十年代咧就唔係周圍都有冷氣嘅，係啊，七十年代就。即係啲商場啊，啲係有冷氣嘅啫，即係屋企好少裝冷氣嘅。 但係呢間房咧都有冷氣喎， 佢都試係 啊，佢都試圖喺度即係開冷氣去。 咪證明咗一件事就係原本租呢間房嗰個人真係好有錢咯。即係如果成間屋裏面淨係得佢呢間房有冷氣，即係話佢呢間房應該係特別貴嘅租金，因為佢電費都會貴過。 喂，佢哋咁有錢，點解要住呢啲房咧？ 呢個係一個 mystery 嚟嘅，即係一個神秘嘅地方。 佢哋做啲嘢咁神神秘秘嚇，甚至乎有人據聞啦，佢哋咧應該係做一啲咧係不法嘅勾當啊！哇，你係住喺呢一啲咁嘅單位咧，好危險嘅喎，係咪咧？ 我又唔係咁睇如果佢真係做一啲非法勾當，即係真係要去做所謂大買賣 ，OK？ 佢反而固定一個地方住咧，就仲危險。因為真係難聽啲講，有咩事成為咗一啲即係。行家或者是仇人的目標哇他咪仲容易整一攋嘢 係即係好似難民咁樣周圍走啦要 係即係咪佢套有九洞啊 ？OK 即係自殺學校即係做呢、這個即係如果係做呢啲咁嘅行業嘅朋友咧啊即係要叫套有九洞啦即係你好多頭家嘅係啦你周圍走 OK 咁冇人知道你喺邊度 係 啊呢、這個先重要 所以呢兩個男人咧其實佢之前咧佢哋之前係住文英樓嘅咁就係亦都係同一個房東咧租俾佢哋嘅咁佢哋咧冇幾耐又話咧就要搬去呢一個 又搬嚟呢度 文昌樓啦就係、是、咁樣搬嚟搬去噶啦咁我哋睇翻咧第十嗰張房間嘅分佈圖啊。房間有一個是那個 係啦，呢個 是你看到咧，佢哋嗰個房有冷氣噶嘛，係咪啊？當時咧就有啲臭味就咁吹出嚟。咁佢哋咧就因為可能佢哋又係埋邊咧，咁會唔會係當時即係有人嗌啊嗰啲又會聽唔到咧？就都唔會啊！隔離應該聽到噶李小姐。 但李小姐因為係夜晚唔喺度噶嘛，夜晚去咗開工噶嘛。 但係同埋你間房其實嗰間屋大概五百零尺實用面積咁咧。你板間房你咁樣嗌，其實都好應聲嘅喎，都未必聽唔到嘅喎。 係啦，咁究竟當時咧呢個鄧漢廟係點死嘅啦？陣間咧就大家慢慢咧就會聽到嘅啦。好啦，咁喺呢個時候你要交代一下啦。呢、這個李遠松咧就走咗佬啦，好明顯係咪啊？咁啊當時係啦，有一個好出名嘅即係神探咧，大家都知邊個咧？一講佢嘅光頭咧，你就知嘅啦。咁就係阿貝雅， 即係光頭神探， 紫陰堂屍案嗰個啦，嗰、個鼎鼎大名嘅光頭神探啦。佢就負責咧係處理一單案嘅。咁啊，當時咧就出個通緝令啦，袁弘10,000蚊咧就係去通緝呢一個咧李遠松嘅。 哇！當時10,000蚊好多啦，真係好勁 啦。 咁啊喺未通執到佢之前咧，咁啊揾到啲料，咁我哋逐一交代一下先。咁首先第一樣嘢咧，就發現咧，原來阿死者咧有條咧幾百蚊、六百蚊嘅金鏈啦，金鏈啊，即係手戴嗰啲金鏈啊，咁咧就俾人哋咧係攞咗去當啊。咁啊，做喺呢一個房裏面咧，就揾到一個當票啦。咁有人咧就當咗佢條金鏈去嘅。咁同時咧，都喺間房裏面咧就揾到呢一個死者嘅一啲護照啊，同埋佢有一啲嘅信啊，咁信件啦、啊。見到原來呢個死者之前咧，經常咧就去呢個星馬泰啦，去旅唔知去旅行定做乜啦。 總之佢係去星馬泰呢啲地方啦。 同埋咧有好多密碼暗號啊，唔知做乜嘢嘅喺度啊，似乎咧係進行一啲咧。可能是不太見得光的交易啊， 應該有些符號啊，咁即係得佢自己知道，人哋唔知道，即係攞嚟冇用。 係，咁仲有咧，就有人發現咧，有人將佢嗰部太空機咧，所謂嘅 call 機咧，攞去咧就攞翻去嗰個鋪頭嗰度咧，就還翻個鋪頭，攞翻嗰個按金五百蚊翻嚟。 哇，五百蚊都唔好嘥真係。 嚇，咁啊，仲有人咧就 五百蚊當時好勁， 我知都攞埋， 好勁， 都攞埋啊， 記住攞埋， 好勁。 咁仲有人咧就係冒認佢嘅簽名咧，就去恒生銀行咧，油麻地嘅恒生銀行嗰度咧，企圖咧攞錢，但係咧就唔成功嘅，因為俾人發現咧佢係冒簽嘅，簽得五次啊。 嗰、那個銀行職員咧發覺到佢簽個名咧都好，即係好唔似好流啦。咁佢想即係追翻出去揭發佢嘅時候咧，咁佢已經好醒，已經即刻走咗。 好醒已經咁走咗啦。 係啊。 但係呢件事就發生喺咧係未揭發碎屍案之前。 冇錯。 嚇、即係已經有人咧就係做咗件咁嘅事噶啦。咁咧就另外啦，亦都發現啦，就呢個屍體咧其實咧就係唔完整嘅，即係拼翻埋嘅時候。即是说有人将部分的尸体带走了，不知道带了去哪里，即是可能拿袋子、竹袋这样装走、 可能是有第三个劫的， 是没错，所以呢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就找到这些证据出来，唯独是个人没找到而已、后来呢也都、 是两个人没找到、 两个人 李生和李小姐、 是的，李生和李小姐两个都姓李、 两个姓李双李， 但是正所谓呢有钱就使得鬼推磨，咁啊，经过呢个一万蚊悬红之下咧，咁、就必有勇夫啦。咁啊，结果有人咧就督咗呢一个李远松嘅所在所嚟所出嚟啦。咁就话佢咧原来咧就系住咗喺呢个大角咀嘅大同新村某个单位嗰度啊，同埋咧其他人住埋一齐。咁原来佢当时咧就咧慌不择路之下咧就去揾咗个单位，是但咧就即系容身先嘅。咁啊，同啲人咧就三唔识七嘅人咧就住埋喺一堆， 佢系搭住嘅， 搭住， 即系租都冇俾嘅，佢系搭住嘅啫。 嗰阵时嗰个单位里面就四个都系好似佢啲咁嘅后生仔喺度住， 系咁佢哋 当时咧次过连你哋嗰几个后生仔都拉埋， 即系啦，警察破门入去嘅时间一次过就周晒所有人啦， 冇错。 咁但系佢哋其他人咧其实唔知道佢系呢一个咧，即系咁一个咁十恶不赦嘅所谓嘅通缉犯 啦， 唔知咩事嘅，咁啊又同佢打麻雀嘅，见到佢咧夜晚就即系戴住眼镜啊，咁样就出街啊，咁即系有少少易容啦，即系可能戴啲假发啦，咁样咧就惊俾人哋识穿佢啦，咁佢咧就系咁样喺度咧就谂住潜逃啦，但系咧都俾人哋咧系拉咗啦，结果，好啦，咁啊一拉咗嘅时候咧，咁啊梗系阿贝雅梗系唔会放过佢啦，梗系咧千方百计咧要佢咧即系交代实情啦，究竟你个同屋主去咗边啊咁样，咁啊结果咧佢咧都系交代咗佢嗰个杀人嘅过程出嚟， 佢应该接近系叫卧盘托出噶啦， 系啦，咁究竟佢当时嗰个口供系讲啲咩咧？我哋听听， 系我承认我系帮佢做嘢，做啲非法买卖咁咯。我哋坐监嗰阵识嘅，出监之后我都系靠佢为生。点解要杀佢？鬼叫佢吞咗我笔钱啊！成万银噶，明明话系分俾我噶嘛，佢唔止赖猫唔俾，仲想揾刀斩我啊！我用支木棍还击咋嘛，点不知唔小心殴中佢个头啫？吓、啊，佢就咁扑咗喺地下度，跟住喐都唔喐啦。当时我惊得滞，咪冲咗出去街道冷静下咯。想想下不对路，想住回去跟他道歉，怎不知他竟然死了。阿 Sir， 阿 Sir， 我自卫的咋，那不死都死了，我惊人知就唯有肢解他咯。最初煮了他的内脏在厕所冲走，其他那些想住都是这样搞，怎知太麻烦，就想住塞在旅行箧拿走咯。阿 Sir， 我自卫的咋， 我真系自卫噶咋，阿 Sir。 好，唔该晒入言入格嘅 Andy。系啦，咁咧就听到啦，大言不惭话自己咧自卫嘅啫。 听 到我 系 咪有偏见咧？好似我已经有偏见添，啊，觉得佢好似唔系讲真话咁。 咁可能又成日俾呢个姓邓嘅欺负咗咁耐，可能即系忍唔住还手，一棍打落去都唔出奇喎。 嗱，照计就咁睇啊，嗱，即系姓邓呢个佢咪犯班主嚟嘅， 系 嘛？即系你无啦啦杀咗自己嘅老细做乜咧？咁系咪有一啲好大嘅利益先？即系。即是老闆就是自己的米飯班主，如果我殺了他，他的米飯都去了我的袋子，就另計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動機來的。但是現在究竟實際情況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米飯落了他的袋呢？ 他現在這個版本呢就講到呢就人家欠了他的了、啊、究竟那個人對他是不是那麼差呢？當然他現在就他一面支持啦，對方沒得去反駁的啦，全部都是帮助自己的讲嘢，系咪一定系？ 都好正常嘅， 一定系系啦，即系叫做叫咩啊？隐恶扬善啦。咁、究竟大家又信唔信佢呢一个版本呢？咁听落去就都系同钱银有关嘅嘢啦。咁分赃唔匀啦。咁同埋佢即系有一个口供咧，就系话咧呢一个呢、這个男人咧，即系李远松咧，原来佢喺佢逃亡嘅时候咧，曾经咧就去过。一个警察咧、 嗯， 警察一个退休的警察屋企咧住，咁啊匿埋咗，咁咧然之后咧，嗰、那个佢个老婆咧，佢个老婆后屘出嚟讲咧，就话原来呢、這、一个 唔系李远松嘅老婆， 系呢、這 个退 休警察 嘅 老婆， 个探员嘅老婆， 就话见到呢、這个李远松咧，佢竟然咧就系、是、佢当时唔知咩事啦，当然吓，佢咧就话攞咗人攞咗一啲支票出嚟，咁咧就系人哋嘅支票嚟噶，咁佢就话咧，喂呢一张，咁啊呢个李远松就同嗰、那个。警察的太太讲就说你想要钱啊，哎好简单的啦，我现在签了这张支票，就是朋友送给我的，任我填个银码的、我现在随便签个名下去呢，我拿到多少呢我就分给你啦，咁样咁佢呢就当时就填了签了个名下去，就签了这个邓汉庙，咁个庙呢就三个水字，咁个女仔呢就觉得个女人就觉得呢，哎呀好得意啊这个字怎样读啊，咁样的。咁佢當時亦都不以為意，唔知咩事，淨係覺得啊個名咁奇怪嘅。 李遠松 認得呢個名。 李遠松話唔識讀添，佢自己都竟然。 嚇、啊！佢自己都話佢唔識讀。 係啊。 好啦，咁但係咧，想講呢件事出嚟就話咧，究竟呢一個李遠松係點樣睇啲錢嘅咧？嚇、究竟佢係咪真係個好貪財嘅人咧？ 佢都好豪氣噶，對住呢、這個太太都話：嗱、啊，如果攞得多嘅，我就分一千俾你；攞得少嘅，我就分500俾你，好冇？ 即係話咧，就算佢。學佢話齋，佢係當時因為分赃唔匀，對方出手啊嘛，佢話唔係佢出手先噶嘛，佢還擊嘅啫嘛，佢自衛噶嘛。好啦，當你係因為咁而殺咗人啦，但係你碎埋屍，你冇任何傷心嘅咩？冇任何內疚嘅咩？你仲會攞住人哋嘅支票去簽名去攞錢嘅？點解？即係咁，我係諗緊你個人嗰個居心係點樣咯？ 同埋佢都好鎮定喎，記唔記得我哋頭一開頭講過咧，就係話嗰個二房東咧，阿岑生咧都撞到佢噶嘛，仲問佢咦，你覺得住成點啊？發覺有臭味啊啲咁咧，佢係好冷靜嘅答翻佢嘅喎，即係話可能樓上樓下傳嚟嘅啫。 係啊，佢係完全冇任何驚恐啦， 係咯， 或者係係啦，即係彷徨啦，或者係即係嗰種內疚啦。冇噶，即系仲系好似咧，好骄傲咁自己做咗件咁嘅事，就即系好似咧，仲攞住佢啲钱咧去，即系企图攞晒佢嗰啲身家。 我谂个骄傲就唔系嘅，不过佢系一个即系冇需要去为佢所杀嘅呢个人去有任何哀悼嘅心情嘅。 系啦， 会唔会可能佢自己本身都系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小角色，一个跑腿咁样，可能一个跟班咁样，所以都其实。 即系从此可以摆脱呢个角色啦，嘛， 都冇乜所谓啦。 一来咧，二来系我谂佢都真系俾呢个所谓老板系虾得几紧要，即系你可以杀咗佢，而你觉得系好合理、好应该嘅，点解呢？因为佢对我唔好嘛，对我唔好敌人，敌人杀咗佢，杀咗佢，我杀咗个敌人，好合理啊！咁即系会系咁样谂嘅可能。 大家点样睇呢个版本咧？系咪听上嚟系合情合理呢？觉得 都几合情合理喎、其实都 吓佢咁，佢之后嗰种态度又系即系代表呢个人系一个咩人呢？咁样嗱，大家可以咧发表一下意见吓。今日见到阿 Vermon 啦，即系嚟自日本嘅 Vermon 啦，佢都话可以早啲瞓觉啦，咁啊真系好啦。咁啊听完东头瞓觉，希望你唔好发噩梦啊，唔好发梦见到皮劫啊， 或者望上个天花板唔会真系见到嗰个血痕。 痕啊！ 哇、哦，咁样吓人啊 ，Candy。好啦，咁就但系呢个李远松咧，好啦，佢而家就讲咗呢个版本啦。咁但系上到法庭嘅时候咧，就正如好多嘅犯人一样啦。一上到法庭的时候哇就天花乱坠啊！咩版本咧？乜嘢古灵精怪咧？即系嘅版本都可以 up 到出嚟嘅。咁佢呢一个咧，亦都系相当之新颖嘅一个杀人嘅动机。即系我哋好似做咗咁多集东头，我就好似有一集系有类似嘅情节嘅，类似啫吓。咁、究竟系咩情节啊？我哋听一听。 听一听。 佢呢个身份。 案发当日凌晨三点，我喺出边翻到屋企嗰阵时，因为我食宵夜嘅时候饮咗好多啤酒，有啲头晕。咁当时阿等佢喺床上边煲紧烟同食紧白粉，我眼瞓得滞，就谂住好似平时咁喺地下瞓啦。点知佢无端端话 上嚟瞓啦，地下硬骨骨，瞓到腰骨都痛埋。 我当时觉得两个男人瞓埋一齐，好似唔知点咁，但系又拗唔过佢，咪同佢孖铺咯。点不知瞓瞓下，突然间觉得口腔好痛，好痛，想嗌出声，但系个口又俾人揞住。扑佢个街啊！佢竟然鸡奸我，我嬲到扑街，我想打电话报警噶啦。 你老母啊！够胆报警？算唔算我劈你啦？ 佢攞把刀出嚟指住我啊，唔俾我报警，我咪随手攞起支木棍，殴佢咯，殴咗佢几下，佢扑咗喺张床度啦。我惊得滞，咪走咗咯，走咗出去，谂住冷静下，点知一翻嚟嗰阵时，佢竟然死鬼咗啊！嗱，我真系智慧噶咋，法官大人，我真系智慧噶咋，我冇心要杀佢噶。 哇！呢、這个咧三级嘅版本啊，咁咧就系、是、多谢啊殡仪界嘅陈达人啦，饰演呢一个咧基基地嘅角色啊，咁就系饰演啊死者啦，邓生啦，咁另外就系 Andy Go 啦，就系、是、饰演翻啊呢一个杀手啊李汉松嘅角色。哇！头先嗰个场面，大家点睇啊？两位男士有冇咁嘅？咩倾向啊？你哋 即系讲个后栏有啲痛， 后栏有啲痛。喂，阿 Kenny 头先咧，我哋食饭嘅时候，佢又讲咗嗰几位爆嘅，话自己咧去露营嘅时候， 唔系宿营，我同意， 真系爆嘅，真系爆到 有啲类似嘅咩事件嘅。咁又系成班男同学啦，嗰时初中咁啊，成班男同学喺度宿营喺度瞓觉嘅时候，咁大家都系同一张床噶嘛。咁我瞓下咧，我发觉我个后栏好似有一股热力啊。咁跟住我后屘，咦？咩事啊？点解咁样嘅？跟住我伸手过去摸一摸，咦？原来张床点解湿咗嘅？咁热嘅？然后有同学赖尿，初中仲赖尿。 你自己赖尿系嘛？ 唔系后面嗰个人，即系我后面嗰人。 真系你有冇改版本先？ 冇 冇系嘛？好啦，咁啊呢一个李远松咧喺庭上面啦，改咗呢个新嘅版本，呢个断袖分途版本。 嗯， 大家点睇咧？哇，咁样真系都喂好爆下嘅，真系。突然间点解会两个人？我真系想象唔到佢哋系可以有呢种关系啊，情欲关系。 我谂嗰个年代咧就比较冇咁开放，即系一般人对于觉得呢啲嘢咧系即系两位男士系有一个性关系， 系 系觉得唔系咁好嘅， 嗯 啊，即系 七几年都仲系 七几年比 较 保守嘅， 系啊， 咁即系而家当然就大家都会认识有唔少朋友可能系咁。我哋都接受佢喺我哋嘅即系社会里面出现啦吓。 头先我哋咪提到咧，佢哋两个都坐过监嘅，喺监里面认识嘅，会唔会有时都听讲话啲监犯咧喺里面都会 要解决呢个 系啦，解决性需要嘅都要 执翻简， 即系而家所有男仔都执翻简，即系喺度街见到翻简，唔好乱执啊， 唔好乱执 啊。 系啦，因为佢哋话系头先我哋都好似讲漏咗嗬，就话佢哋点解会识嘅咧？就原来两个咧一齐坐监嗰时咧识嘅， 狱友嚟嘅， 狱友啊，系啦，咁系咪床友咧？ 嗯， 因为男佣咯，又变咗。 佢哋嗰间房就系得一张大床，两个人咧就住喺一个100尺嘅空间。咁啊，就有个伙计咧，就成日上去送外卖嗰个咧，就讲过。头先阿 Candy 讲少少出嚟啦，不如你讲埋啦。其实佢曾经见过咩话？佢话上到去。 哦，其实就见佢哋打开门，见到佢两个咧，就两个都系赤膊住上身嘅。 咁其實都好正常 的，因為咁幾好正常啫。天氣咁熱， 天氣熱唔著上身衫，而且仲要七十年代係一個好普遍嘅行為嚟。 但係都 唔好意思，有一個地方都可以值得研究一下，就係阿李遠松咧個身上咧嗰個胸口、我記得好似係左邊胸口上面 係 一朵玫瑰花嘅紋身喺度嘅喎，會唔會係有啲某一方面暗示咧？ 嗯 哦、 你咪想多咗啊？有玫瑰花唔代表乜噶系嘛？可能阿狗都有噶。 咁要问下呢个邓永淼佢点谂啦？见到呢玫瑰花，邓汉淼谂， 即系令佢遐想， 有啲咩遐想啦？ 即系当佢除晒衫瞓咗喺隔篱嘅时候，会唔会即系令佢有啲？即系平时生活压力太大，搵钱太过艰难啊，咁样吓、又成日频频搏搏要走佬啊，咁样。所以咧就需要一啲嘅少少慰藉。喂，但系隔篱有个。武小姐喎， 隔篱有位李小姐喎。 其实系咪都唔难 咧？ 如果要解决， 佢仲要咁有钱系嘛？ 即系如果佢一个即系喜欢女人嘅话咧，都唔难啊，系咪？ 所以话可能会唔会喺监狱已经改变咗佢个倾向？ 吓，或者两边都得咧，真系唔知道，或者就手就得咧咁样。咁但系当然啦，亦都系即系呢个版本啦。嗱，阿 Simon 咧就话佢打死都唔信第二个版本啊。咁咧就阿 Kieran Moon 咧就话。咪话后栏好好笑咁，所以 哦，咪而家叫菊花噶啦， 叫菊花，开菊花系咪？ 而家系开菊花噶啦。 哇！呢啲咁嘅断背关系，真系嗰阵时佢喺庭上讲出嚟，可能啲陪审团都哇哇哇。 我谂其实佢点解喺庭上面改口供咧？呢位李先生改到系一个咁样样嘅状态，即系避鸡奸，即系自己系一个受害者。即系佢咁样样去转一转嗰、那个身份。 即系你话如果唔系真嘅话，点解佢要作呢个版本系咪？ 系啦，即系我觉得佢个原因可能系要博同情啊。 系、因为第一个版本嘅话咧，大家可能会谂下，喂，咁你 系 为咗要翻啲钱啊嘛？ 系咯。 咁可能你就攞把刀出嚟话，系咪去行人哋啊？叫佢俾翻啲钱，然之后你就去杀人咯。 嗯、 但系当你而家喺呢一个版本，你成为一个受害者吓、一个 肉体上嘅 受害者，肉体上嘅受害者咧， 之前系金钱上。 咁大家又另外有个即系谂法咯，可能吓吓。但是那个死者呢就其实比较瘦削一点，即是体能上不是一些很强的人，因为他又瘦，而且有个伙计都说他曾经见到他赤裸的时候成盘肋骨，你想想是一个 很排骨型 很瘦削的人，但当然他都可以是很恐怖有力的、但就这样看牌面呢又不觉得即是他是不是没有反抗能力呢，样如果真的要反抗的话，还有是不是要即是去到要去杀人或者即是咁容易就去即系几棍殴落去就话死咗咧？ 我覺得佢有啲好彩嘅又，即系讲真嘅，即系我都有练过少少武术啦吓，咁、有啲嘢系要留意，因为我练太极，所以个身形唔会变到好大。 哦、okay, okay 人系有某一啲位置咧， 系 唔可以乱打嘅。 哦， 会唔会系剥中佢天灵盖？ 系，即系可能我剥中某一啲位、我举个例，譬如即系文章呢啲位咧、其实如果真系个力咪落去咧，系晕噶。人是晕的，如果他咁啱搏中某些位置，对方其实可能当时是晕了同埋内伤，咁佢咪冇办法自救咯。好啦，跟住呢位李先生就离开咗嗰个环境，因为想话冷静下嘛。咁、但系可能两个钟头之后翻嚟，嗰个人已经失救死咗。 O、okay, K， 即系呢位邓生有乜有冇可能性？即系我而家先唔去理会我自己相信与唔相信，而系我睇睇即系几个唔同嘅版本有冇可能性先。 抽离啲咁睇。 系啦，而家个。个情况就是我唔理嘅，个原因系点啦。总之喺个过程上就系呢个姓李嘅后生仔打到呢个姓邓嘅即系先生，呢位姓邓嘅先生就瞓低咗，跟住冇再起身。嗱，呢个就 系 事实。系 OK， 咁我只系想尝试去了解呢个事实嘅可能性， 系 即系有几多成系真嘅啫咁。 不过几难明就话佢哋经过咁即系激烈嘅挣扎咧，竟然咧即系冇人去听到。嗱，头先楼下 唔系有人听嗌交嘛？ 楼下听到嗌交啦，跟住听到有个女人嗌唔好啊咁样啦。咁但系头先听佢嘅版本里面咧，就冇绝对冇个李小姐或者冇任何女性嘅存在嘅吓。咁、究竟啊边一个系 会唔会呢位李生把声咧通过咗墙壁之后咧唔、同咗频率咧咁？啊，即系咁，你知啦，又俾人揞住把口，咁喺挣扎之间咁嗌过一声唔好啊，阴咩爹咁穿过墙壁之后，啲人就我印象都觉得好似系话呢啲咁嘅说话，家女人讲噶啦，咁即系会系咁样样噶嘛。 咁啊 ，Simon 话咧，究竟佢今时今日系咪已经出咗狱？咁啊，梗系出咗狱啦，因为咧，竟然咧，即系我用竟然啦吓，因为我都觉得有啲意外对呢个判决。陪审员咧系都几相信佢讲嘅嘢，咁啊，只系判咗佢咧。误杀 罪名， 因为系陪审员系判佢 误 杀成立， 成立 系啦，跟住就 法官咧就系判咗佢五年， 五年啫， 咁啊啲处理尸体罪咧都系冇乜即系点去处理佢啊。 其实当年有冇呢条罪我都唔 知道，真系呢、這个要 当年可能未有呢条罪， 五年咋坐咗五年咋误杀，即系七除八扣咧，三年几出得嚟噶啦。吓、啊，你谂下七八年犯案嘅八一年， 我谂个情况咁啊，当年咧，即系陪审团可能真系同情佢啦、 嗯，啊，法官又唔信佢，第唔信 法官 唔 信， 法官个判词佢大鸡奸， 系啊，因为陪审员判咗呢、這个裁决系咁啊嘛，所以就要尊重陪审员咯。 佢话佢唔信佢系俾人鸡奸，同埋系对方攞菜刀斩佢，佢还击系唔信啊， 吓、 啊，但 系法官系唔信嘅。咁但系司法程序系咁样样，定边个有罪与冇罪系陪审员，唔系法官。 系啊，法 官只系判几年嘅啫。 条气肯定好唔顺。 唔系咁法官就唯有根据当时法例啦，就判咗佢五年。 其实少有咧，你杀人碎尸咧，真系少。其实嗰阵时嗰个叫咩？大埔保护花园嗰个咧，嗰、那个六年啊嘛，应该前燕河嗰、那个、嗯、六年啦，吓、啊、呢、這个五年嘅啫，咁都比较少有啲啦，即系你杀人碎尸，然之后咧就即系判咁轻，判得咁轻，判误杀都唔系咁常见吓，好、啊、多都系判谋杀嘅，咁啊，哇，所以呢一单嘢咧都系。即系一个奇案，我真系觉得都系奇案中嘅奇案。多谢阿 Simon 咧，即系提供呢一单案件啦。系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咧，喺东头湾道99号嘅 page 或者系奇案迷会 MCFC 呢一个 page 咧 ，Facebook 嗰度咧点案啦。咁啊，好多朋友点咗啲案咧，会慢慢陆续睇下， 我哋 讲下啦。 我哋会找数嘅。 系啊， 多咗人点案嗰啲啊。 系啦，譬如有个朋友就话好想听黄大仙有个女人掉咗三岁嘅小朋友落街嗰单。 掉仔落街噶。 系啦，咁啊另。另外有 Wilson 就话想听下六角大风尚嗰单案，哇！啊、另外就有Tony 啦，就想听平洲嘅造底藏尸案啦、澳洲嘅冬粉 Anthony 就话叫我哋讲下澳洲嘅案件、因为最近咧澳洲嗰边有大案啦，咁佢都讲起就话、不如得闲讲下澳洲嘅案件啦。 澳洲最近嗰单系恐怖分子 是啊，非常 揸枪入去咖啡店挟持。 之前睇 Facebook 有人提过蓝可儿嗰单， 蓝可儿嗰单，蓝可儿嗰单，我谂住喺蓝可儿即 系 好似系二三月嗰时啊，那个案件差唔多即系周年嗰时讲咯，即系揾啲原因去讲啦，尽量有时啲大案嘅话或者 嗰单系原案嚟， 系啊，同埋揾多少少啲特别嘅角度先啦， 尝试去揾多啲唔同嘅资料， 系啦， 先同大家去 present 嘅。 系啦，咁 Kira 咧就都要讲埋，佢话咧就话会唔会系佢俾啲差佬屈打先作第一个版本出嚟？ 喂，六七十年代有可能喎， 俾太俾差佬。 不过七八年就睇下，七八年已经有 ICAC 啦， 系 吓、啊，即系嗰、那个 我唔怀疑佢呢个 情况冇咁严重嘅。 就算同警察讲咗鸡奸呢个版本，都唔会话争太远嘅，佢哋都唔会话唔接受噶。 嗯。 但系鸡奸嗰个，即系警察觉得未必入到佢嘛， 未必入到佢。 系啊， 系啊， 你点都系处理嗰个尸体嘛。 系， 因为当年警有冇所谓叫非法处理尸体罪咧？未知噶、七几年可能未有呢条罪。 好，我哋出下。好啦，咁有人想听呢、這个 Sophia 想听呢个黑色大礼花啊，想讲好耐嘅呢单。好啊，搵日讲啊，争住先。争住先，咁啊，最 数唔系呢个数一定会找嘅，数会找嘅。 希望 好长好长啊，张单 一定会找数噶。 OK， 咁最后咧就呼吁下啦，我哋12月26号啊，下个星期五咧就Boxing Day 啦，就5点左右啦，就开始喺呢一个美孚嘅九华径嗰个烧烤场嗰度咧，就会奇案迷会啊，我哋有个烧烤嘅 function 啦， 有个 barbecue function， 系啊，一齐过圣诞，同埋咧即系讲下奇案，吹下水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就可以报名啦。就找阿炮灰，打炮灰两个字就会报到名，或者你就 打炮灰， 灰就是一个鬼字，一个斗字那个 灰吴的灰， 系啦，炮字就一只炮， 一只炮的炮吓，并唔系扬 晒， 并唔系大炮的炮同灰烬的灰噶。最初我听到呢个名字我都误会咗噶， 心都灰埋听到个名 字。或者大家咧欢迎上呢一个奇案迷会 MCFC 嗰度咧就 at 咗我哋个 page， 咁上面有任何活动啊。任何的案件你可以即時就看到啦。你知道有時我哋即係做嘢咁忙嘅時候咧，咁如果你對啲案件有興趣咧，就呢一個 page 就隨時會彈啲 case 出嚟咧，就俾大家咧即係即時睇到咯。 係啦，嗱，如果有人唔知究竟 美孚九華徑嗰個吉吉燒喺邊咧？咁就一你可以即係 揾阿毛咧。 誒，你可以揾我又得啦嚇，你可以上呢、這個唔係上去呢個 Open Rise 就得啦。啊，簡單嚟講咧，去到美孚地鐵站 A 出口出，跟住搭任何一架綠色嘅小巴，一個站就到 㗎。你放心啦，到時我哋會有清晰嘅指示俾大家㗎。最緊要你俾咗錢就得㗎啦。 個指示都可能好奇㗎。 系，同埋准时出席啦，到时好冇？我哋到时一齐玩啦。咁啊，今日时间够，星期五再见。好，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